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呢现场来了一位教育志工唐世哲老师，我们要不要请他 hello 一下，怕他跑掉了。 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你还没睡着吗？ 快了。 那我功力你要给我鼓励啊，不要扼杀广播界的新人。 对啊，那就多问一点。 接下来我就要来问为什么出国是一场龙卷风的问题。就是说出国念博士啊，其实是真的是大家一起被卷进来，这是我目前看到的一个现象，包括全家的经济支持。那扣掉所谓公费留考的，或者说有全额奖学金的，那事实上在那里还是有生活费的开支嘛。那如果说家里的没有全家支持的话，真的是很困难。所以我在这里先提一个引子，就是说我那时候参加中研院一个聚会，应该是老师跟研究生一个聚会，然后当场有一个台大的研究生，他就说他立志要娶一个有钱的太太。看到这些很奇怪，这是什么一个励志方法？他说只能是有钱的太太才可以供给他读书。他说如果说老婆家娘家如果有钱的话，当然就可以去好学校啊，那当然这个出国花费就可以比较轻松愉快。当时就觉得很可耻，超可耻。不过其实他说到一个重点，其实在美国，我们先讲美国，就其实他学费是很可观的，那听说英国也不便宜。那所以说家里如果没有经济支持，我真的没有办法，说不定真的要卖祖产。老师你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我想就是说，当然就是如果你要到美国这样的一个环境去念书的话，公立跟私立学校的收费标准是差很多的，我所谓差很多可能差到两倍三倍之谱都有。可是我倒是觉得就是说，假设你今天选择到美国，我举的是美国的例子，就是说到美国去念书的话，我觉得倒未必一定要卖到主产。那为什么？就是说其实美国的大学通常都会提供给研究生一些奖助学金，就是说原则上你如果能够拿到这些奖助学金的话，你可以，因为美国的学费是有两种制度的，就是如果你是本州的学生念书的话，是比起外州或国外的学生来讲要便宜很多很多，甚至是可以免学杂费的。以一个外国学生到美国大学去念书，如果你要在那个地方不用靠卖祖产的话，你就想办法要去拿到他的奖助金或奖学金。那这个奖助金跟奖学金你拿到的话，你就可以用本州学生的学费来念书。除此之外呢，因为你在那边有当助理，教学的助理或者说是研究助理的话，每个月还有薪资给你，那你可以靠这个薪资大概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大概也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你才可以不用再继续跟家里拿钱。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 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哎，你怎么把饮料瓶和便当盒都丢在垃圾桶里面啊？ 不可以吗？ 现在都实行垃圾分类啦，那你那些没有吃完的厨余嘞， 都包在便当盒里一起丢啊。 做什么傻事啊，你不知道厨余要跟垃圾分开吗？ 听起来有点麻烦耶，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也要做好垃圾分类。 做好垃圾分类，让你我的家园更美好。 老师，我第二个例子会让你觉得也很傻眼。第二个例子是一个留学德国老师的分享，他说女朋友含泪支持，就是那时候老师已经有应该算订婚吧，两个去带到德国去，那位老师资质聪颖，他念了十几年，那听说女朋友就在那里当中德翻译，所以真的是含泪付出。那当时他就会觉得说要不要跟女朋友分手，因为他不知道他要读到几年，后来听到老师说他读了12年，不知道为什么就那学位他拿了12年，所以他就会跟我说 Peter， 其实你如果要到国外念书，你可能不要交男女朋友。 我想你那个朋友的例子， 那他已经是个学者了。 OK， 对，就是他的例子是不是因为就是说财政上面需要耗这么长的时间，我倒不太清楚，但是我大概知道就是说德国的学术环境至少在几年前来讲，你只要去那边念研究所的话，学校是有薪资付给你作为一个学生的，同时就是你也不用交任何的学杂费之类的。所以我想在德国里面，就是说为什么德国的研究生会念那么久，也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说那相对来讲是一个很优渥的求学环境，就是说你不太需要去担心下个学期的注册费在哪里或生活费在哪里，那你可以很专心的就是说在那个学术环境里面，就是沉浸在学术氛围当中，然后做你的研究，思考你的问题，这样那学校也不会 push 你说一定要在几年之内完成学位这样。 那去美国呢会不会含泪跳恰恰去美国？ 美国来讲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你可以讲说比较功利型的一个社会，我就会这样讲，就是说基本上美国的话就像我刚刚谈到的，除非你今天你可以拿到奖助金嘛，你帮学校解决某一些教学跟研究的这个分担，你才有办法去得到他的这个奖助金，而且就是说原则上奖助金还规定他只提供你4到5年，大概到第五年你如果博士还没有念毕业，他就不提供给你了。然后呢就是博士班的修业年限也有它的时期的限制，就是说如果你在比方说6到7年之内你还没有拿到你的博士学位的话，你的博士资格考试可能会被取消的，取消的话等于是说你就必须再重新再考一次博士资格考。那这个其实都会对于一般就是说在美国大学里面念书的研究生来讲构成一些压力，就是说他必须比较有效率的去使用时间，包括修课包括写论文。那特别一个外国学生，如果说你有奖助学金去支持你念 PhD 的话，一定要把时间之内设定在7年之内一定要把书念完。 那结论是到美国可不可以交女朋友，在意这个问题？ 那当然可以啦，为什么不可以呢？ 就是女朋友要不要下海去当翻译？ 有很多可能在国外念书，就是男女都是在那个学校求学的同学嘛。 对，这真的很多。 那即便就是说你可能西家带眷去那边念，以目前来讲，就是说美国所提供给学生的这个奖助学金，大概照顾一家大小的生活还勉强过得去。那再加上就是说，如果你跟你的老婆或先生在美国求学的时候有了小孩子，小孩子如果是念公立学校，基本上不用花钱嘛，就是说美国的这种基础的这种公立学校基本上是免学杂费的，所以相对来讲其实是要照顾一家子的生活是还过得去了。 好，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其实我要来点播一首台语歌，虽然本节目没有在播什么台语歌，但是我还是想要播一首送给大家，就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我要想要播陈英杰唱的《嗨嗨人生》，嗨嗨林心。其实请大家放宽了，虽然20几岁没有办法想这么透，但是我还是要想把这首歌送给全球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快活，唔通太认真，想着会惊。有人真古意，定定嘛是有人变卦，这人情怎样才快破？人讲这人生，嗨嗨嗨嗨，路好行。梦着的梦，有人爱着阮，偏偏有来的是别人。这情债怎样结到输赢？轻轻松松，人生路托阮来行，无人承担，永远孤单。嗨嗨嗨，路好行，唔通我头梦梦着的梦。有人爱着阮，偏偏有来的是别人。这情债怎样结到输赢？ 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中正之声所制作的节目，用声音带您去旅行。我是黄建伟。 点燃我的心，想要再次旅行。还没有目的。 红红的太阳下山了。咿呀嘿， 好难听哦。哎、 欸，你的眼睛怎么跟太阳一样红啊？ 不知道哎、欸，而且好痒哦。昨天去游泳回来就这样了。 你一定是被传染到红眼症了啦，快去看医生吧。 天哪、啊，我怎么会这么衰？ 注意哦，红眼症流行期间要尽量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并养成洗手的习惯。 要是不慎感染，也要尽速就医，并在家多休息，以免传染给其他人哦。 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全球听众朋友，这里是平安你好的录音现场，今天陪伴我们的呢是唐世哲老师。那接下来这个子题呢，其实还是蛮闹很震撼也很悲伤，就是说出国念博士，我觉得他有时候付出很大。其实我一个朋友，他也是台大，今天怎么都台大的例子，就是他台大毕业之后，他申请到美国一个很顶尖的学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读博士班好像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他竟然无预警的，我们会觉得是无预警的，他跳楼自杀了。后来从他的遗书说，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承受写不出论文的压力，因为他也觉得他的人生很虚无。他指的虚无是说，即使拿了这个名校博士证书，又能赚得到什么？他也离开台湾，我现在讲这个都觉得有点起鸡皮疙瘩，就是说很难过，就是说他离开台湾那么多年，他在美国也没有交到什么朋友。虽然也有台湾同学会，但是又如何 ？Who care？ 大家也不一定知道你干嘛。所以他觉得他在一个名校压力之下，台大毕业，他以前也没有什么挫折，没有想到在美国就遇到这个铁板，他就选择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很年轻。其实这一场龙卷风，其实它不是台风，它很小，它只在自己一个人在这样转，但是他也把这个家毁了。就譬如说他爸爸妈妈在台湾，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儿子就这样结束了，不知道。那他们要怪谁不知道，当初他们还说是不是不要让他出国去念就好了。那还有一个例子，也是他也是念那个很不错的加州大学，但他念到一半他疯了，就他精神耗弱疯了，然后也是这样子，然后就回来台湾住疗养院。那像这样的情形，就是说这个龙卷风老师，你会觉得那到底出国是不是值得的？我们为什么要变成这样？ 记得为什么要解释这么悲惨？ 我反而赞美，譬如说我们不是念台大这些，我们都还比较抗压力，因为我们都老二哲学，对不对？ 我想这个例子大概还蛮少，倒未必一定是台大毕业的学生才抗压力比较低嘛。我觉得其实任何一个大学的毕业生都有可能有啦。不过我在想，就是说有部分的原因可能就是说，其实假设你要出去念书的话，真的在某一个部分来讲，心态要准备好，就是说你可能接下来面对到的这个生活环境的转变是很多重的。我所谓多重，可能第一个可能包括语言的适应，语言适应之外，美国的这种社会就是跟台湾这种很强调就是说朋友关系、家族关系，就是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社会关系的资源系统来讲的话，美国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个人主义式的社会，所以很多事情都要自己来。我说自己来就是说，你家里什么东西马桶坏掉了，你根本请不起钱来花帮你修马桶，你是想办法自己修马桶。或者说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以前在美国当研究生的时候，搬家绝对不会去请搬家工人。美国就是说我们都是几个好朋友，大家组成一个搬家的团体，就是彼此寒暑假的时候就自己去租车，然后自己搬家。美国还有专门在租车的那种租 truck 的那种租车的公司，是专门给搬家用的。 对，好莱坞电影都在骗我们吗？就是他一天到晚在播，就是什么家庭就搬家，好像很经常一个场景。 对啊，可是那个东西就是说，除非你 是假的吗？ 那个当然不是假，你要很有钱才有办法请得起搬家公司嘛。比方说你在美国，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以前搬一个钢琴，然后他买了一个钢琴，花了$200买了一个钢琴，让他住在他的公寓的二楼，他请个搬家公司来帮他搬那个钢琴。那搬家公司是一个楼梯是算多少钱的？所以他从一楼搬到二楼，那个钢琴他花了$200买，花了$250去搬那个钢琴，那这个都很有可能的事情。 我刚刚谈到就是说，除了生活的适应之外，那当然就是说你面临到的一个求学的生活跟国内来讲是有很大的差异，就是说到了研究所的阶段，很多都必须要独立思考，特别是写论文这个东西，就是从零到要把一本论文写出来，其中有相当多的功夫是自己必须要关起门来自己去面对很多的书本这些知识，然后自己经过融会贯通之后所产生出来的东西。那这个可能对于一个就是说英文不是他的母语学生来讲，那个挑战更是大。那我相信这个其实在很多出国留学的学生来讲，都曾经是他们求学生涯当中最痛苦的经验，就是说除了要照顾语言的压力跟生活的压力之外，学术生活里面有绝大部分是孤单的一种，自己要想办法去解决你的难题的这个过程。那这个都会使得当一个留学生是很辛苦的。所以当然就是说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如何发展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所谓社交的生活，就是你原则上旁边有一群人，倒未必都不能交台湾的朋友，我觉得台湾的朋友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台湾朋友大家自己组一个就是小群体的话，平常就是说能够互通有无，其实也是撑过这个很辛苦的留学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了。 谢谢汤老师的分享。其实我的朋友其实他的遗言就是说，他其实很想念台湾的家人，包括对不起自己的妈妈，他也在那里没有办法讲台语，所以本节目就好吧，既然你想妈妈，那我就点一首台语歌，张秀清唱的想出的心情，想家的心情，那希望你在天上过得很好。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歌。 天。故乡的厝内，妈妈的交代，阮心思念你对阮的爱。 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 今生今世 FM 88.1，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三不五时关心身边的朋友与家人。 用心聆听，给予支持，每个人都是守护别人的天使。 咱都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珍惜生命， 希望无限。 0800-788-995， 请帮帮救救我。 自杀防治专线关心您。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中正大传系的唐世哲老师来深夜陪伴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第四个主题，这正是非常现实也是很多朋友想要了解的问题，就是说出国之后这张杨博士证书是一张入场券吗？这个实在是我就吵了二三十年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那其实对于这一种杨博士是不是一张很好的入场券，其实我们也有几个子题要来分享。就是说第一个子题就是说，以国立大学教职来讲，包括我的母校那时候就有一个老师，那他是校教评会的委员，三级三审的最后引武者吗？最后的，那他就公开的说，他说，各位同学，我劝勉你们，如果说你们以后要回来母校啊母系来教书的话，那我们历史系啊目前呢，就是说如果是留学美国的话，就是我们会以美国排名前二十名前二十强会优先考虑，那如果说你是土博士的话，那我们目前就考虑台师政这三件这样子。其实针对这样一个问题呢，其实我们这些学生在台下听起来，哇，真的是冒冷汗三条线。就是我们想的是，第一个，美国前二十强学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境界的学校，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土博士难道是这么不给力吗？就是说我们自己培养的学生，包括自己本校培养的，还不在考虑之内，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为什么连老师站在一个教育者立场，他可能也没有给学生机会？那老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台湾母校应该不是中正吧？ 不是， 对，我认识的中正应该不是这样子。对，顺便帮我自己学校宣传一下。 OK， 我觉得台湾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教评会的委员会做这样的一种 公开的宣誓 的话，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教育界很负面的例子。 我其实我也可以理解，他说好老师的前提可是好学校出身。 对，但是如果说是以可能来讲的话，他可能相对来讲也牺牲掉很多，他未必是一个好学校毕业的学生，但是他有十足的教学或者做研究的热忱。 好了，我要替我的公立学校母校有点辩解，就是说其实他会考虑到第一个，他觉得名校出身老师学术能力可能比较好，第一个可能会读书嘛，第二个就是说在那个给外界社会观感包括家长的一个 menu， 就是我们就是名校毕业，这个他也顾虑到这个问题。 不过我想我们之前好像前一段节目有稍微聊到一个问题点，就是说台湾其实对于名校的这种断定其实是很狭窄，我所以狭窄就是说即便像美国这种学校，它的名校都有好几种不同的利基市场，我所谓就是有所谓研究型大学， 是 有教学型大学，甚至连社区大学都有名校。可是重点是在说，当这些各自大学都有各自精彩的地方的时候， 台湾对于名校的断定永远都是在研究大学的前二十强。可是问题是说，我刚刚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研究型大学毕业出来的学者，他或许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人才，但他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教书的人才。因为在研究所的教育里面，很多学校基本上是不训练学生在就是说课堂上面跟学生沟通这一块。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是研究所教育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比较可惜就是说，如果台湾在就是说对于征才这方面还是把重点放在所谓有研究潜力的这种所谓前二十名的大学，而且基本上又是那一种很窄化的一种评鉴的方式，就这二十名永远都是那几个学校的名单，不太可能有新的学校进到二十名的话，我会觉得这样的话其实相对来讲是台湾大学教育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危机。我说危机就是说它其实说穿的就是复制的另外一种阶级嘛。 其实我要想要再分享一个更细，就是说包括我的初步观察，还有包括我刚刚分享一个在朋友他在美国一个求学一个经验，他觉得美国跟台湾的高等教育其实在聘任师资上其实还是很窄化，就是说例如美国名校你看到还是那几间的毕业的校友跟他没有两样，就是说比如他的加州他是史丹佛啊，他是哈佛耶鲁，你看不到南方大学，你看不到，几乎看不到，那更遑论台湾。那台湾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科系出身的就是那几所学校的老师来教书，譬如说我知道譬如说像传播学系可能就是麦迪逊分校，社工的可能就是哥伦比亚吧，那我们历史的话大概哈佛吧，就好像变成是你念历史你不会出现一个范登堡大学的，虽然它是一个美国很好的大学，那譬如说你念大传你不会出现一个佛罗里达，他说美国也这样啊，也是这样子的啊，那你又何尝苛求台湾如此。 可是我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学校里面全部都是少数的学校毕业生在把持的话，对不起我用比较重的字眼叫把持，这样讲就是说当你是同样一个学术体制训练下来的一个教书的人才或做研究的人才的话，你们用的语言是类似的，你们用的理论的 model 是类似的，或者说你们可能所受到的一些教育的训练是类似的话，我觉得那个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危机。我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系里面它可以提供给这个系学生的教育的这种训练会是很狭窄的。可是基本上对于人文或社会学科来讲的话，我们都知道说其实以社会学科来讲它是一个很世俗化的一个学科，就是说有这么多的社会现象值得关注，那如果你只是把重点放在很窄很窄的范围的话，我觉得即便你进到了这个所谓的名校作为这个名校的大学生或研究生，我会觉得那也是蛮悲哀的，就是说你可能会发觉说其实我看到的都是好像一个菜园里面只有一种蔬菜。我们都知道其实整个生态系就是需要多元嘛，永远只有吃一种蔬菜的话，那迟早总是会营养不良的。 其实我真的是非常同意老师这个观点，可是就是很奇怪，就是其实我后来也去好奇去看一下，譬如说例如教会办的，譬如刚刚讲耶稣会办的，譬如说乔治城大学或波士顿学院，他们也都是拼了那几个学校毕业的，不管是研究型的大学或教学型的，他们好像也是认为就那几所比较会教书。 对不起，我这个我可能要插话，我倒觉得未必是如此啦。就是说即便在美国的大学，它是很多目前我们在大学里面看到这种就是说像我刚刚谈到的，就是竞争越来越激烈，那当然因为竞争的关系，就是说可能学术的那个发展就越来越窄化，这个其实美国是始作俑者。其实有一些学校它的用人的基准点到未必是因为你是名校毕业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点来讲反而美国在目前来讲是至少在人文跟社会学科来讲，他对于要不要任用一个新科 PhD 他考量的条件可能还比台湾更多元一点，或是更多元一点就是说他可能会看说这一个新科 PhD 他在就是说比方说博士的求学阶段当中他有没有曾经教过什么课程，或者说他的博士论文的主题是不是跟我们这个系上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或者互补关系就是说这个主题其实我们目前开的课程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很希望这样的一个人才进来来开这样的一个课程，那或者是说他会看到说这个人进来之后未来在我这个系上三年五年到七年的这个未来的发展是不是有发展，他可能把重点放在这些考量条件上。 可能就不会像说某些大学，就是说他会先看看你有多少篇论文，或者说你是不是名校毕业的。因为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用了一个人才进来之后，这个人才如果在你那个系上教书，你当然是希望他教的长长久久，而且就是基本上他所提供的东西真的是可以给学生一些启迪的话，我想一个好的学者的养成两三年是太短嘛，六七年说不定才 OK 而已。那就要看学校的这种主其事者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远见，就是说在征聘人的过程当中就看好这个学者在过去做的什么事情是我需要的，以及进来之后他在未来六七年他可能会长成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真的目前台湾来讲大学的这个我们讲说求职的窄门，就是说主其事者应该去考量的一个重点。 好，感谢汤老师今天一番真是春风化雨的歌，所以你真的会有好报，真的接下来这好报就要告诉你。接下来我们听众呢来信点播，他是中正大传系毕业的学生赖仲祥先生。老师应该听过，看你的表情。那赖仲祥先生他要点一首歌，这个歌其实我们去年就已经播过，但是他说他真的是好喜欢这个乐团跟这首歌，他要点播的是 The Vera 的 Peter Sweet Symphony 这首歌。那他本身他要留言给唐世哲老师。Just got rich。老师你吓到了吗？我都没有跟他讲要说什么，他就马上噼里啪啦写一堆给我。老师你要相信你是好人，好吧，你真的要相信老师，现在是坐如针毡。 对，我期待他才会留些什么话， 所以特地邀请老师来上这个通告就是在于这里。 OK， 好。赖先生呢他要留言给唐世哲老师呢，他说祝福我心目中永远的型男教授，括号型男教授，希望您在培养台湾知识青年的教学与研究路上呢，可以更能得心应手。讲完了，记得。所以老师，你都碰到野兽学生吗？老师，你在他心目中是型男这样？ 哦，是哦，是哪一个型字啊？ 没有，这稿子我可以给老师看，这是真的 行都行还是这个？ 没有，就帅哥老师嘛。 谢谢谢谢。 对啊，他就希望说您在这个执教上可以更顺利，所以老师您目前要不要吐苦水一下，有没有不好教学生？ 不会啊，我觉得其实我这样，其实在中正这些年一路碰到的学生没有什么不好教的。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学生都长得不一样嘛。 哦，所以考卷都改得下去。 当然没问题了。 okay。 包括赖仲祥的考卷。 好，这个我们可以跳过吧，他说叫我不能讲太多秘密。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然后当作我们今天节目的那个主题的一个结尾。 I can change, but I'm here in my moment.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您意想不到的观点及想法。我是影评人文天祥。 哦哟，最近脸上一直长痘痘，这样叫我怎么去联谊啊？ 一定是太晚睡，所以内分泌失调了啦。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最近肠胃好像也怪怪的。 谁叫你宵夜都吃炸的？再这样，你平常沉默的肝都要抗议了。 那怎么办？我还很年轻呢。 快去做健康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吧，提早预防比事后治疗更有效哦。 提醒您，有些症状初期并没有发病征兆，透过半年一次的健康检查，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保障哦。 定期做健检，快乐每一天。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的现场呢，我们很开心的能邀请到教育志工唐世哲老师在这里陪伴我们。老师现在应该是凌晨了，那我们节目呢最后我们要来，我会读一段福音，那在读福音之前，我们还是要来为今天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说老师你怎么看，就是说出国留学这个路，这到底是我们人生中就是我们应该得到的，还是只是一个过程？ 当然出国留学一定是过程嘛，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都在当学生嘛，就是说你总有留学的状态，总有结束的时候，那只是你结束之后，你可能就是接下来你下半辈子居住的地方或工作的地方在哪里的问题。那我只是觉得说，以现在来讲，就是可能出国留学不再像十几二十年前那个样子，就是说你大概知道说你在国外念个学位回来的话，应该可以找得到你想要的工作，比方说教职，或者说可能在其他专业工作上的话，你相对来讲有更好的发展机会。目前来讲就是说，我们感觉上因为工作没这么多了，所以已经不再是那样子。可是我并不觉得说这因此就不值得再出国念书哈，就是如果有办法出去的话，单纯就是以一个开放的心态，就是去过个几年不一样的一个学习的生活，我会觉得那方面的资产其实可以在留学的状态结束之后提供给你在下半辈子生活的很多面向的启发，那个是更好的一个投资啊。 今天谢谢唐世哲老师这一番温暖的勉励，好暖爆，好温暖了这样。好，那我们最后是不是可以请唐老师来给我们那个听众朋友在睡前的一个祝福，包括想要出国的，或是已经在美国或是在英国读书的朋友们的一些祝福，还有他国家。 这个谢谢 Peter 邀请，我很难得有这个机会，就是说谈一下就是说这个留学的主题。那我想不管，既然这个节目是全世界都有听众啊，在这个全球化年代里面，可能你在英国或者在澳洲或者在美国，就是说 by chance 你听到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话，就是当然就是说也希望你在国外的这种留学的生活当中一切都很顺利。那特别就是说还是一样，因为快过年了嘛，我们就过年都喜欢祝人家心想事成。那这个心想事成大概是对于一个在国外念书的莘莘学子来讲更重要，就是说因为那是一个阶段，那阶段的长短其实取决于个人就是说用功努力与否嘛。可是我会觉得就是说，即便你决定花比较长的时间去结束，就是说作为一个留学生的生活，也希望你在待在国外的日子每天都可以过得很充实，那更重要就是说很愉快，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前提。 Lord, be merciful, save your people。 谢谢唐世哲老师的一个祝福话。那在节目的尾声呢，我要来选读就是段福音。好，我要选读若望福音第十章十四到十五节。耶稣是个好牧人。耶稣基督说呢，我是一个好的牧羊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我的父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一样，因此我愿意为羊牺牲性命。我还有别的羊不属于这羊站， 不要把他们领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那时候呢，将只有一个羊群，属于同一个牧羊人。 Lord Jesus, hear our prayer. 在这个片尾的音乐中呢，我们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说声晚安咯，拜拜， 拜拜。